江三人行，今天还是文道和吕京， 对， 咱们三联的大记者啊， 小记者， 这是史上第一个孕妇参加锵锵三人行节目，现在生了， 对的，生了， 哎呦，喜得贵子啊， 对， 谢谢。 哎，我老说你哪天把你儿子抱来。肯定一听我的声音，哎，这人熟啊，这是当年在肚子里的胎教啊， 当时还是锵锵四人行啊， 哎，又 回来变成三人行了， 我们取个小名， 对对对 对, 对，所以结果了嘛，羡慕你啊，你看满脸，哎，真的，我现在相信啊，那天陈丹青还说，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就爱小的，老牛吃嫩草，爱嫩的，他实际上他见到的这个外国社会。他说那是一个场合，小姑娘根本不起眼的，最有风度的是这种30甚至40，最有风度的是这样的女士，哎，他觉得那是美。哎，我真觉得你生了孩子之后， 谢谢， 比生孩子之前漂亮了。 谢谢， 哎，我也觉得是， 谢谢， 你觉得是吧？ 我知道这是安慰，但是我还 是不，真的， 真的是安慰， 真的， 真是， 请转到这个地方， 想由心生嘛， 对对对， 洋溢着这个幸福的感受， 谢谢。 当然也有可能是休假休多了，比较身体状况比较好，对不对？ 没有，老板听这话会骂我的。 哎，最近你们老板可能找你们有事儿。 嗯， 我觉得今天咱们也模仿人家三联开个编辑部会议，他还给我提供的话题。说现在这个年度啊，大家不都各个杂志啊 盘点， 盘点，一年来有什么大事儿， 哎， 有什么大人， 是， 哎，他一说，我说咱等于把你们幕后编辑部会议搬这儿开， 对， 盗版的， 你说说有， 但是问题是每一个杂志每一个媒体，我想标准都很不一样， 对 不对？ 我有一个阴谋论的看法，我一看你这个弄榜的弄排名的，我就老想起。这个那个学者说的那个权力机制，那个词儿，你知道吗？这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好比说，我也可以说，哎，咱们锵锵三人行弄一个年度电影排行榜，最佳。我如果这个榜搞好了，有信誉，就意味着我有话语权了。 那当然， 你们电影圈的事儿，我能操纵一些， 参与其中。 所以这涉及到说是谁的名单，谁的权力，谁的排列，哎，这玩意儿很深。我跟你说，榜啊，排列啊，排名啊，无处不在。从我们小时候的班里不就排名了？ 哎，对， 那时候我嫉妒的发疯啊！我有一阵儿，我老有一个同学老考第一，我老考第二，恨死我了！我懂他的心都有，但是我就那时候就知道这是老师的阴谋啊！你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因为我这种变态心理，咱们公司不也有榜？ 没有任何人做不到这里来，是不是？ 电视台这收视率啊，也是一个榜。我告诉你讲，可能有点对不住他们公司，我对这个玩意儿啊半信半疑，因为它什么呢？半科学半不科学，因为它什么呢？比如说可能在1000个人群里调查出来的某种收视率有一定的科学性，可是呢，如果你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果你把不同类型不同时段的节目拿来排名次，那我就觉得这个科学性生疑。 对，因为它这个技术手段还有很多，这个科学性还很值得，还很值得探讨很多。 对，那我们来排一排咱们自个儿的榜。 咱们仨今天就排上 了。广告之后，2007年锵锵榜开始面试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说呀，这个榜它当然有一定的科学性，对吧？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你有你的科学，我有我的科学。哎，你要照咱们来说，今年能上榜的，你们记得是什么事儿？ 华南虎吗？ 哎，华南虎正是要讲科学性，是不是？ 对，没错。 哎， 而且这事太诡异了，就诡异在什么地方？就这。 就差了一层是吧？ 对， 觉得差了一层，就搞不清楚。 而且它本来是件特别小的事儿，你知道吗？像这种造假啊什么这种事儿，其实我们每年都遇到很多很多。但为什么这一宗造假案或者嫌疑造假案那么受到关注？我记得我们有一回还谈这个嘛，就这个事儿怎么会闹得那么大？这本身已经很诡异。第二，就当然这个事件本身，那个虎是真是假？牵涉到政府部门的诚信。那么这个是另一回事了。 对，你觉得呢？ 那我也是觉得用那个文道那个词很好，就诡异。我本来就觉得几乎是一边倒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也很坏。但是呢，我先反过来想，我就想这个周老虎啊，这个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好？如果是、如果是就是他真的是拍了一只假虎的话，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好？ 坚持到底。 对呀、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是观客，是叫陕西林业厅的什么办公厅的，他说如果他拍的是一个假虎的话，那么这么多人的压力下，他早就崩溃了。这么说，我觉得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所以我说， 都是很诡异，现在我有点动摇了。 对吧？我现在劝大家， 先 别 算了， 别再讲了。为什么呢？我觉得他这么压力抗压能力那么大，是因为他整个人压上去了。再倒下去我觉得会出事儿了，算了，就放过他了。 今年崩溃了，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关键词。我还想起一个，今年你要评个年度线的话，你说是什么线？ 那就红红线吗？那 就是红线。 太牛了， 它意味着今年两件大事。 对， 对， 黑砖油， 对， 又是这个矿难， 矿难 死了105人。 对，现在数字是105人，但具体到最后的结果呢，还现在还是可以说没有结束啊。 所以这，而且这两件是有趣的地方，不是说有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矿难的事情，我们已经觉得司空见惯， 对， 它是个平常的东西，就已经。我觉得做媒体的一定会觉得已经很麻木了。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们谈一个记者嘛，雷雨谈过这事儿，他说有一些矿工要负责去救人的，然后后来说不用救了，就已经全遇害了，然后他们还欢呼回家，大家觉得怎么那么麻木。但其实你回想看，媒体也麻木了，观众也麻木了，读者也都麻木了。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比如一听到新闻或者看到新闻矿难，大家第一反应是又是哪儿？你注意到这个"又"字，包括我们在平时的那个选题会上，因为你要是单纯从数字来讲，105人，那绝对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如果单是从技术上来讲，当然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讲，我们肯定是要报道这个事情，100多个人的那个命啊，生命的一个世界。但你要从技术上，我们确实很犯难，说又一个矿难，我 们 还能再写什么？对，该写都写了，从惋惜生命也写了， 对， 那个对制度的拷问也写了， 对， 对环境的考察也 写 了，我们还要再写什么？ 我给你角度啊，那天我们跟一民间舆论家聊天，他就说聊矿难这事儿，你得把别人都罩住。他们说的那些个哈， 你有什么新角度？ 我跟你 呢， 什么角度呢？ 这个舆论家 为什么矿难这个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然后他说以前改革开放之前没听说那么多矿难吧，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这矿难多呢？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啊都是煤矿都是煤炭部管，把煤运出去是铁道部管，对吧？而从改革开放前后啊，这个下来 权力下放 资源下放，从根本上讲是各省，他根本没有常年的管理这个玩意儿的经验，你光你这个下放过程中就会出现这个事儿。还说聊贪腐那是人性嘛，全世界哪没贪腐？问题是说 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约束 他，对，这个贪腐换了能不能换来你这个管理经验等等，哎，讲这个。但是呢他不认真，我认真，他一说呀我还真查了查材料， 找了些数字。 我跟你说呢， 用数字说话是吧？ 也不一定以前没矿难。最近他们说有一个王绍光在一本什么什么文章里做过统计，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1953年可能是啊，每百万吨死35个人，1959年可能是死17.45人，你看相比之下，到2004年死的是每百万吨3.16人，而且他说死人最多的矿难，说根据新版的大同煤矿制，1960年5月9号，大同矿务局白洞矿14号煤沉爆炸，矿井全部毁坏，死亡684人，直接井下死亡677人。这当时这是绝密，但是现在翻材料 解密了， 翻出来了。你说这有意思吗？ 所以就说明其实以前矿难一样死的人很多，矿难也出了很多， 放不放权都死人。 但是你说放不放权又牵涉另一个今年我觉得很热门的话，就关于这个改革开放。因为今年我们过去几年不是老讲有这个自由派跟新左派的争论吗？今年又有个机会让他们来干一架，这就是关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现在该往什么地方走啊，该怎么去啊，一大堆这种争论又出来了嘛。 这也算一个。我跟你提提，我觉得咱要说今年的这个年度人物是谁啊？ 这个每个人都 不同的解答吧。 对，那我先说一王朔，今年年初说王朔归来，在咱们这儿出的事儿吧，算是锵锵的一天。 哎，没错， 哎，也有我们的一份啊，在平面媒体上是我们的报的呀。 没错， 对， 我们联合， 对。 你知道咱得大一吹牛是什么吗？ 嗯， 就是长城。长城最近不是新的七大古迹吗？咱们也不认为那古代七大奇迹吗？ 嗯， 新的里头有金字塔，咱中央台自己播的，在新的七大奇迹里只有一个是古代七大奇迹，是金字塔。 嗯啊， 人家是5000年前修，您是400年前修的明长城， 您 怎么可能是古代的七大奇迹呢？人家把砖码的长，那叫奇迹呀。 对咱们挂三的人来说，咱们挂三的他算年度人物，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色戒， 嗯， 李安， 嗯， 汤唯， 对， 这也算候选吧， 对， 对吧？ 对， 色戒文道还爱让人批判， 对对对，我现在成了汉奸啊！不，有人说我一定是汉奸的儿子，就是因为现在汉奸是一个很中国人讲汉奸啊，就我老说跟西方人讲通敌者的概念不一样。就西方人讲通敌者当然也是叛徒，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以前法国也有什么法奸嘛，帮纳粹的，对不对？但那个通敌者呢，他比较没有种族主义色彩。汉奸不一样， 汉 奸这个汉是个种族主义色彩，由于牵涉种族主义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很容易追溯，对，而且牵涉你的祖先的问题。就比如说说人是汉奸，就说这个人老爸都是汉奸，他祖上都是流着汉奸的血，就这种话就很容易出现，这很好玩。所以很多人就说，比如说叫讲李安是不是汉奸，李安他家又怎么样。 所以我看那个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说的这个汉奸的问题。其实在如果我们用一个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不用一个褒贬的道德的来看，它是中性的说法，是叫合作政府， 对， 是吧？所以我看他那个，当然我看那个色戒的时候，我看他英文他就是一个合作政府，我还想汉奸是怎么翻译啊，用英文怎么翻译，后来我看他就合作政府。我觉得合作政府就是合作政府，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上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说法，就便于其实你能更能看清各当时各种各样的人 的 他的心态，对，比如说汪精卫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我觉得他是这个还是比较中性的一个说法。 小心哦， 小心了、 这些话都要小心呐、 啊。 我们处于很危险的时刻。 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我发现很多问题啊，为什么哲学其实很可怕呀、啊？一旦提升上去啊，这个问题确实就变得好像大是大非，民族大义，弄得显得相当的这个不普通。 但这个东西啊，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大家没读好哲学嘛。这读哲学的 ABC 就先学逻辑嘛，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逻辑没搞通嘛，所以然后就开始进行辩论，那么辩论就是喜欢上纲上线， 喜 欢阴谋论， 送大帽子， 对，扣帽子， 扣你一下， 但那个推理出来的那个过程呢是很不科学的。比如说今年我们还看到一些这种我们讲这种阴谋论呢，什么有一个最大的阴谋论就有一本书我很关注，就 是 货币战争， 对对对 啊，对，像这个就是一种跟我们刚刚讲汉奸啊什么，这背后有一种心态啊是共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有一种怨恨的心态，那种怨恨就是觉得明明自己是大国了，明明我们觉得自己崛起了，但是好像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不止不被承认，而且总觉得我们处在危机当中，总是觉得人家亡我之心不死。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啊的确有很多的外围组织常常想颠覆一些他不满意的国家或政权，但是事实上是有的，但是有没有达到就是无所不在的地步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呢这个牵涉到什么呢，比如说今年还有一件事，就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 产品安全问题。 OK， 对， 你这个东西你当然可以说有很多外国的抹黑啊，就外国想抹黑想矮化妖魔化我们中国产品，但是这个东西很复杂，就在于我们怎么去分辨有哪些是被抹黑，有哪些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所以哪些是事实部分， 对、啊、 是吧、 对啊， 但就说就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嘛。美国薯片不是咱也验出来了嘛、 啊， 也是含有致癌物质。 对，你说这个中国是我想起来刚才我们还落了一件事，这个纸包子今天应该是一个 大事。 没错 纸包子新闻。 对， 这个对后来迅速的又平息下来了。 对没错， 还有什么呢， 诡异 那个太湖蓝藻， 对， 对， 环保危机， 对，今年的这个环境问题也是应该挺值得关注的。 我跟你讲，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年度病，就咱这锵锵小范围来说，还是癌症。 我觉得就是你看咱们就讲这个事儿，我怎么周围那么些年龄很小的人都得了癌症？ 你是从想说陈小旭的那个开始想起来的是吗？ 陈小旭也是癌症，陈小旭也癌症，然后哎呀，我的有些我反不好说人了，我周围好些个，包括我们家都有亲戚离我这么近的人两三个癌症。那天那个健康教授来讲嘛，第一个原因现在知道癌症那个遗传呢才占5%， 那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环境， 环境 第二重要的是心理。 对， 你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周围人得那么多癌症啊。 哎，对， 就饮苦食毒啊，包括压力这么大。 对， 我就特别注意到，你看那个现在经常报纸有，比如说哪一个5岁的孩子、6岁还得了白血病，然后希望大家来捐助。 是。 为什么小孩得白血病这么多？我觉得就是那个装修他那个又涉及到这个中国产品的问题，他那种辐射特别大，他那种叫什么水的，那个胶水啊什么的， 对 那个很多，你到家具城你熏的眼睛都睁不开。 对， 他那个儿童要住的那个时间长，为什么现在中国孩子这个得白血病很多？我觉得这也又落到这个中国产品的问题上了。 真是 挺让人担忧的。 我们家那天那个亲戚，哎呦，就是我刚才给你讲到没过几天就死了，就是年纪轻轻的这个癌症。所以我听说死的时候肿瘤都长到眼睛里， 哎呀， 失明了，脑袋长出一个大包来，太可怕了，这个扩散全身呢。所以真是得小心，第一环境，第二心理。你想想咱们去一下广告，哎，接着数这排行榜还行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三联编辑会开的还成，真能聊出一个榜来，是吧？ 没错，你刚刚说到这个环境，我就今天我们讲环境为什么会破坏的这么厉害，很多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水准啊、安全，其实不止吃的东西有问题，就我们天天的交通都会有问题。比如说今天不是塌了两个大桥吗？凤凰一个，然后广东的九江那个一个桥塌了嘛。你看这都是，当然了，最后当局就说这不牵涉到施工质量问题啊什么的， 意外， 对，这是意外。但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个感觉，哎，真是那么简单吗？ 这桥怎么这么容易塌？ 对，这桥不会那么容易塌吧？很多人就怀疑那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嘛。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年真的面对很多，我觉得到了明年的时候，如果这个状况仍然持续下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号了。 当时广东那大桥塌，最可乐的事儿是那个这车私家车过了收费站，当然开到那儿 变了， 啊，把呀，哦，掉头回去到收费站。退给我钱，前面那桥断了， 真的有这种事情啊？ 真的， 真的 呀，那个收费站不知道桥塌了，那桥塌了不知道他还叫收费， 那这个心态很有意思。哎，还你要说桥，我还想起一建筑，史上最牛钉子户 啊！对，大家都会对那个图，那个新闻图片太有冲击力了啊！就是那么高的一个大土坡上一个小房子， 这也算一年度钉子户，是吧？ 而且那个人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固然他是要维权，因为那个还牵涉到今年我们讲到的一些的政府的新的政策， 物权法， 对， 这物权法也引起过很大争论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物权法能不能够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私有产权，或者私有产权观念怎么来的？但是同时我还看到另一种维权的角度，就他除了是一个那个钉子户本身他要维权之外，我们要记住第一个发布这个消息是在网上出来，是有一个人他自称是一个公民记者嘛，就他不属于任何传媒机构，我就自己去自己报，然后拿到网上去。 我明白了。 对，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将来一个新的趋势？ 其实很多的现在所谓的揭露性报道， 他 的那些都是在网上找到新兴的， 所以这是网上维权。 对， 这是个网上维权， 新势力。但是你说维权，我记得你还要说一个人呢。 啊，也是到年终人物盘点的时候，我想起，因为我们也做一些就是在媒体上，在三联上每年做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03年做过一个高耀杰，我当时每天到他们家像上班一样，跟他们老两口啊，哎，一起吃个饭，聊个天，每天啊晚上走了回去旅馆。然后有一天呢，他老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晚上有个车要来接他，然后就说约他到某个地方去见某个人。他老伴80多岁了，老人家东北人，跟我觉得又老乡之一，很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耀杰在那边是有很多对他很不满的那个，是大家都会说安徽有艾滋病，内蒙有艾滋病，为什么就河南名声最大，就是被你那个高小杰闹了，所以对艾滋对高小杰很是不满。 所以这个那个老人家也摸不清底细，然后他就看到我，正好我在那采访，他觉得我还年轻，还可能还能保护他，然后说，哎，那你麻烦你跟我老婆子去吧，他是这么喊他老伴的。那我说好，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出门之前呢，他又觉得说我是记者，很肯定会怕引起不合适。然后呢，说什么合适呢？哎，就说我是他们家帮忙的，或者说保姆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老太太很机灵了，她说换下来，然后拿他们家真正小保姆的棉袄给我穿上了。然后临门前还很近，口红擦掉，然后就口红擦掉了。 你呀， 装小保姆。 对，然后老先生说，那你要多小心啊，你一定要照顾好老太太。我们俩有点互相撞着地气就下去了，然后就在夜色当中行进到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想到底这个行程未卜，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后来进来一看，我才知道是吴仪要见他。那当然之前都很保密的，那当然我的身份也不能透露啊，因为大家怕，因为是省政府来接他。那如果说我记者，那肯定就把我拒之门外。但是我还要担负起保护老人家的这个责任。 哎呦，这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还有这么一段去、哎。然后呢，那老人家进去了，那就剩我和省长的秘书，我们俩面面相对。然后他 秘书和小保姆 啊，对。然后他问，那他其实也是想跟我聊，并不是说怀疑我。那大家在外面都等着没事呢，那干着坐也挺难受。他说，那你是？然后我说，我是学生来帮他，整理一些文件的，然后不然样的。但是我就想，哎，说我是学生是不是也太装嫩了点儿，就也不敢抬头看的。但是所以当时的那个经历还挺好玩，很折磨，我又不敢跟他说太多，因为我又不是河南的口音啊，又不敢说的太多，所以当时还比较折磨，我就觉得很煎熬呀。 后来肯定也都揭穿了吧？ 啊，后来是先是一个法新社的，我后来一直守口如瓶、我不知道我说是不合适。 我以为这个高老人家进去就跟吴仪说，其实外头那个是记者。 反正这个维权呢、让我得到一个个人的生活技巧啊、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怎么讲？ 就是会哭，你得会哭。对，最牛钉子户，包括这个维权，你哎呀，很多事儿啊，我现在相信人家说的了。做点什么和不做点什么 分别 就是不一样。 对， 这个社会公平吗？这个社会不公平，对吧？你要说这社会公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说明什么呢？你有冤就要伸呐。 对，所以你这个结尾就是等于在预告大家明年得都起来奋起来争取自己的 权利。我的结尾是和谐社会， 捍卫自己的权利， 捍卫自己的权利， 全和谐了， 就没事了。